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十八集。皇上真厉害。三， 后宫游戏，皇上不去安慰娘娘们，却将臣招来作甚？ 陈荣磕头行礼，而后挺直腰背看着他，眼底满是嘲讽。他心里并不痛快，轩辕林往日所作所为仿佛是对他情根深重，他心里即便不喜欢，可能引得帝王这般小意讨好，怎么都是得意的。可今日一进了翰林院，便听见有人说后宫传出来喜讯，玉嫔怀上了龙种，如今整个陆家都欢天喜地的，想要进宫给玉嫔请安，却被轩辕凛下旨拦住了。并不需要旁人为此太过铺张，陈荣只觉得自己像是被人打了一巴掌，脸上火辣辣的疼，心里升起一股难堪来。轩辕凛一面与自己谈着风花雪月，一面不忘与后宫妃嫔缠绵，当他是什么人？他想起承欢当日在这里说的话，轩辕凛对他其实并没有多少真心，只是看惯了娇媚的女人才想试试男人。陈荣越想越气，只觉得被人羞辱得透彻，手抖得连笔都拿不住，被上头一个正六品侍将逮着机会狠狠教训了一顿，他心里一肚子火，纵然生气，可还想着要去找轩辕凛要个说法。可他这里还没腾出功夫来，胡家又传出来消息，说是宫里的元嫔也有孕了。陈荣气得发晕，轩辕凛果真完全没将他放在心上，既然要与自己定下终身，那至少要拿出些诚意来，难道忍一忍就那么难不成？陈荣一想到轩辕凛这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作为，心里就厌恶起来，瞬间便熄了去寻讨说法的念头。后宫有孕自古以来并不容易，何况是两人都有孕，陈荣怎么看都觉得轩辕凛这些日子必定是夜夜辛苦耕耘。想起他以往还曾握过自己的手，便忍不住狠狠一颤。恰在此时，外头来了个小太监，说轩辕凛宣他御书房说话。陈荣拿了本闲书再看，冷冷笑了一声， 哼，臣还有差事要做，去不得御书房了。 他今日着实不想去见轩辕凛，一面是心里颇为嫌弃他，一面是怕自己压不住脾气，当真将他冲撞恼了，被他罚了。可那是一连来了三次，他即便不想动弹，也还是被大学士给赶了出来。他又是因为家中长辈获罪，不曾感受过权势的好处，只见过家中那些落魄的贵人，人人脸上都是尖酸刻薄，因此他对朝中官宦十分抗拒，连带着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，他自以为是被辜负，又天生的锋利桀骜，即便对上轩辕凛也该理直气壮才是，可偏偏对方居于龙椅之上，只低垂着眼睛沉默地看着他，便让他无端端紧张起来，胸口一阵阵发紧，有些喘不过气来。轩辕凛慢慢站起来，脸色很沉凝，朕并不曾欺骗于你。陈荣虽被他看得头皮发麻，却仍旧忍不住冷笑， 若是不曾欺骗，这两个孩子是哪里来的？ 轩辕凛看出他心中所想，抿紧了嘴唇没说话，却又慢慢坐了回去。朕看你身体不适，回去休息吧。陈荣吃了一声，仍旧规规矩矩地行了礼，这才转身大步走了出去。轩辕凛看着他的背影，脸色阴沉。陈荣生气在他预料之内，他本意是想软语安抚的，可话就在嘴边 却死活说不出来。他叹了口气，放松身体靠在椅背上，抬手揉了揉眼眶。小太监进来禀报说，贤王殿下求见。轩辕领挥了挥手让人进来。轩辕镜刚入殿就笑起来，听说御品原品接连有孕，这可是真的？轩辕领见他这般高兴，心里也跟着放松下来。自然是真的，朕盯着御医诊的脉，同时也对得上。轩辕镜大步走上来，抬手拍了拍轩辕领的肩膀，好好好，咱们大昌终于有后了。轩辕领眉头一蹙，你每日里只知道跟着朝臣起哄，催着朕去后宫，怎么自己就不晓得去放妻室？轩辕镜摆摆手，罢了罢了，不急一时，等储君大些，臣这婚事再提不迟。轩辕领一顿，扭开头叹了口气，忽地想起一茬来，皇兄之前说若是后宫有喜，便答应朕一件事。轩辕镜失笑，臣说出去的话自然作数，可是要给那人名分，你只管放心，朝臣那里臣有办法堵他们的嘴。轩辕领苦笑，如今他怕是不肯了，可是因为后妃有孕之事，他竟如此不懂事。轩辕镜颇有些意外，他只记得承欢脾性怪了些，虽然小气，却仍旧算是纯善。往日他虽与贤王府为难，却只对着陈荣去，便是上次折腾着要陈荣罚跪，也遣了别的下人出去，不曾牵连旁人。轩辕领叹口气，他方才连话都不肯与朕多说两句，那臣去劝劝他，承欢只是年轻，只要心思纯善，就仍旧是好的。轩辕领一愣，承欢？关承欢什么事？轩辕镜也愣住了，不是承欢还能是谁？你心上人另有其人？轩辕领哭笑不得，朕怎么会看上他？他不过是一个奴才。皇兄，你真是闲散太久，这眼力太差了些。不是他？轩辕镜难以置信，不是承欢还能是谁？他满脸茫然，轩辕领耳朵一红，略有几分尴尬地咳了一声，是陈荣，你府上的陈荣。轩辕镜只觉得自己耳鸣了一下，下意识抬手揉了揉耳朵，你说什么？谁？你没听错，就是陈荣。你方才来这里路上没瞧见他吗？轩辕镜张了张嘴，看着轩辕领半天没说话，你怎么会？你们才遇见几回，怎么就……感情可不是儿戏，皇上，你可考虑清楚了。眼下要看他肯不肯。轩辕镜看了看，只见他满脸沉凝，显然不是在说笑，叹了口气在御书房里走来走去。虽然话是臣说的，可这事儿臣眼下不能答应。轩辕领眉头一蹙，轩辕镜没给他说话的机会。陈荣不比承欢，他是入了世的人，但凡入世便会有野心，把他放在你身边，后宫不会太平。你与他关系如此亲近，怎么这般说他？轩辕领不甚高兴，可心知轩辕镜不是信口雌黄之人，也只好听他继续说。臣说句话，皇上若是不爱听，也还是听听。陈荣与臣一起长大，幼时小三来寻陈玩闹，被陈荣砸破了头，都说是失手，可陈亲眼瞧见他是故意的。轩辕领脸色一肃，轩辕镜说的小三是他们的三弟，唤作轩辕爵，正经的皇室血脉，只是因为养在先王太后身边，与他们并不算亲近。太后先逝后，他便自请去守灵，也是防备他暗中下杀手。这事儿朕记得太后很是震怒，贵太妃与成王妃一同去了太后跟前请罪，也未平息太后怒火，最后还是君父出面 早早封了他王位，才平息了此事。轩辕镜叹气，正是他并非心系狠毒，只因当时被小三拿皇子身份压着骂了几句，便要报复回去。若是后宫争斗起来，他的性子只怕要闹得血雨腥风。他这番话本意是想请轩辕领三思，可对方却想歪了，很快想起来承欢当日在贤王府折辱陈荣的事来。若是陈荣得了势，承欢会如何？他想起那奴才满脸惨白歪倒在地，爬都爬不起来的样子，心里猛地一颤。王兄说的有理，此事容后再议吧。轩辕镜见他眉头紧皱，很是愁苦的样子，又有些心疼。此事也不是全然不行，且待臣细细思量，等皇子降生再说不迟。轩辕林点点头，有劳皇兄。臣担着皇上这一声皇兄，自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他摇着头告退，心里却仍旧觉得不可思议，轩辕岭看上的怎么能是陈荣呢？这两人一个久居高位，从来被迁就惯了，并不懂得如何体谅别人的心情，一个心高气傲，又颇有些恃才傲物，这两人竟然会凑在一起，他只是想想就觉得头疼，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想他们的未来，颇有几分复杂的出了宫，命人去翰林院守着，若是陈荣出来了就将人接回来，他觉得自己要好好和他谈谈。虽说按辈分陈荣算是长辈，可平日里总是轩辕镜对他施以教导，遇见这事儿，他的心态像是看见自家的纨绔子弟调戏了良家妇女。陈荣直到晚上才回来，脸色与往常无异，轩辕镜有些摸不准他的心意。往常他从未提起对皇上的心思，即便被宣召到御书房去，神情也是淡淡的，并没有多少喜悦，怎么看都不像是对轩辕镜动心的意思。 殿下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 陈荣不自在地动了动脖子，微微侧了侧头，他被轩辕镜看得有些羞赧。今日皇上和我说了些提及话，他斟酌着开口。陈荣一听皇上两个字，眉头便皱了起来，兴致不高的 哦 了一声。轩辕镜舔了舔嘴唇，若皇上想让你进宫，你可愿意？陈荣腾地站起来， 他休想，他把我当什么？我堂堂孔府子弟，岂可，岂可？ 轩辕镜猜到了这个结果，越发不解。那你为何与他这般亲近？他虽脾性霸道，却不会强人所难。陈荣震惊地看着他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觉得我故意谄媚？ 轩辕镜摆手，并不想与他争辩。先用膳吧，此事需要从长计议，事关天子，稍有不慎，我贤王府便要化为废墟。陈荣一僵，忍不住咬了咬牙， 你放心，不会的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